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最近呢，我们养生之道呢正在举行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哈。嗯，很多朋友呢都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故事呢来献出来跟大家共同交流啊，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贺云主任采访的一个录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遇到了一家人，这一家人呢是姐俩还有姐夫还有妹妹的嫂子，这四个人呢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位一位的采访一下，大家听一听呢他们是怎么说的。嗯，好，您贵姓啊？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姐夫啊。好，姐夫呢用的时间是最长的。姐夫您贵姓？ 对对，我姓王。 那您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没以前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冠心病，心电图一直是不正常，就是 SD 段老有变化。后来我2年吧，连续10年以后，就是心电图就开始逐渐好转了。到现在来讲，心电图都是正常了，血压基本上也平稳了。 嗯 嗯，现在血压呢，药呢基本上是间断性的了，有时候天凉了以后呢，吃那么一段时间，天好的时候，天气温暖的时候就不用吃了。 那您这2年呢真的是效果是非常的不错。 对，是是这样。 那您用完了以后，是您先用的，完了以后呢就是姐姐在用。 对，我用了效果比较好，后来我老伴儿呢他就我就让他也用这个。 哦， 这样的话呢后呢就是改善那个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呢改善的比较好。 哦， 嗯，他用了有1年了。 哦，嗯，您今年多大年龄？ 我现在差不多70了吧，69周岁。 哦，那真看不出来，看着您就像50多岁的样子，状态非常非常的好。 对，精神比较好。 是啊，那还是真的是很恭喜您啊。啊，好啊。你也是我们 公务员吧？ 啊，对，所以呢肯定也是中共党员。 嗯，是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像您这种身份呢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您这个说话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就是听广播以后，感觉到讲我听完了以后，经常咱们听广播，感觉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我实践用了以后呢，也确实是收效很大。所以我一直现在呢是坚持还是用的。 对，实际就是在您自己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见证到了这个的品质。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我想继续再用下去，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是，嗯，好。那接下来我就采访一下您的老伴儿，看姐姐怎么说。姐姐，您贵姓？ 啊，我觉得，我平时我耳朵聋点。 姐姐您贵姓？ 1年多啊，但我觉得效果真挺好的。为什么呢？原来呀，我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差，就是爱感冒爱疲劳，比如上趟街回来就特别困，能睡一觉，到时候反正整个他比我身体强多了，就我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一年多吧，我觉得就是整个身体素质提高了，比如有精神了，干什么就有精神了，而且这个比如夏天血压也比较稳定，反正天一冷稍微我就还得用点儿，但是比总的那降压药比从前少了，用的少多了啊。我整个反正身体素质提高了，我觉得 管用，所以我就坚持了 就是说身体素质提高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样的话您的信心也很强，就是要坚持用下去。 对，是这意思 啊。现在您已经坚持多长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了。 一年多了啊。去年是8月22号开始吃。正好一年零几个月了，是吧？他生日8月22日，所以我就记得特清楚，知道吗？ 是妹妹的生日那天开始用的。 去年的开始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妹妹怎么说。好， 我就是因为我姐姐给我介绍，她说因为我身体就反正是可能更年期反应多，血压开始就不稳。摩洛哥老是睡不好觉，特别也是挺皮的皮囊。后来我姐姐给我介绍。他说的我你姐姐我也不会给你瞎推销，我因为这和我姐夫时间长觉得管用我才给你介绍的。我反正他给我介绍，他说我也不会赚你钱，我就觉得好有用。后来我跟我爱人，我爱人也是就是04年啊好像得过脑血栓，有就特轻微的脑血栓好了，但是也是老特疲劳那种感觉。后来他就让我说我等于我也是我们两口子开始几月份开始，我今年才有俩月了吧， 8月份。 对，我觉得刚开始真的，我觉得我别的没有，我血压真是挺稳的。我有时候给我姐打电话，我说我血压特别正常，你说我还用吃那降压药吗？他就让我隔一天吃一回，或者一天吃半片哈，就这样。因为我之前短呢，我肯定还想坚持。 这就相当于才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个血压就平稳了。 对， 原来血压是多少？ 我血压呢，我因为就是这去年吧，好像血压才开始，一直都特稳。去年好像140、150、160能达到呢。这些日子，哎，我有时候净给我姐，因为我姐都是大夫，他们俩都是大夫。我就给他老给他打电话，我说呢，我那个血压现在每天早上都特别正常，110、110几都特别正常的。我说还吃吗？他告诉你应该是，但是你可以隔一天吃一次，或者说一次吃半片。我就这样。 哦，那相当于姐姐姐夫都是医生，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您用着这个，你现在呢，实际这个降压药已经减量了。 对，减了，有那两天有点稍微110几，我就不吃，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因为我时间毕竟还短呢，用的，所以我觉得起码我的血压就稳定点了，我精神状态好多了，所以我爱人也是这样。那我觉得张凯，原来你不说他就是特别老，就是特别疲劳那样。而且我就想，我们俩人都就比以前真的有精神多了。我就还想接着呗。 那就相当于这一个品的话，给你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带来了欢乐。那嫂子也在用是吗？ 嫂子哥哥都用。 哦，对，那我们 经过我们俩给介绍 啊，那我们听听嫂子怎么说。嫂子您好，您贵姓？ 姓李，我。 您没用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7月份得了脑梗塞。经过妹妹介绍说这个挺好的，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精神支柱似的， 对， 精神比以前好了，身体没什么毛病，我没有血压高，就是脑梗塞，但是一开始的好像有一个思想负担似的，通过我妹妹给介绍这个以后，这个种负担好像没了，从思想上心里就没有这个，就成这样就能那什么， 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老年的健康找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对，就是这样， 就觉得我这个老年的健康长寿有希望了。 对，就是有希望了，就好像我这病没病了，好像这哪儿都没毛病，就是从思想上就有这种精神了。 就是说从身体的这个症状的好转，精神上也是放松了很多。 对，精神也放松好多。 看着你们这一大家子啊，4个人，而且呢还有2位我们没谋到面的，就是嫂子的丈夫跟妹妹的丈夫，而且呢他们也是在用，是吧？看到你们这一家人，也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健康，带来快乐，我们也非常高兴啊。 谢谢。 好，我们姐夫呢是医生，还是我们医疗部门的一位局长啊？那姐夫您给我们总结2句吧。您说2句总结的话吧。 我说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只有体验以后，然后自己呢感觉，看看效果好不好， 这样才能够证实。 嗯，啊，好嘞，姐夫，谢谢您。同时呢，也祝你们一家人都和睦、健康、幸福、快乐。好，好，谢谢，谢谢。好，嗯，好。 那刚才呢是您采访的一家人啊， 嗯，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方式，但是最后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对， 嗯， 哎，您像我们说的，姐夫啊，原来是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最关键他不仅仅是有高血压，我们说了高血压心脏病嘛。他的这个血压呢已经影响到他的心脏了，而且他这个心脏呢有心肌供血不足这样的表现，而且在心电图上呢已经有 ST 段的这种改变了，而且这种改变呢如果心电图上显示出来就证明这种改变已经非常客观的存在了。但是呢他呢就是抗纤维化改善了心肌供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心电图的 ST 段的改变最后呢就变得正常了，就证明这个时候他心肌缺血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嗯，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因为常年高血压的病人就会造成冠脉的纤维化，冠脉的管壁弹性要变差，脆性要增强，同时管腔要狭窄。那么长期的抗纤维化，尤其是再加上这个茶色素来控制血脂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冠脉就会逐步逐步的畅通，那么冠脉畅通起来以后心肌供血就会改善，心肌供血改善了以后这个时候心电图的 ST 段改变的这种情况就会恢复正常。 确实一种方式的选择在之前我们要特别的慎重啊，要做一定的这种风险评估，看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适合你，但是一定啊要注意确定以后我们都要去坚持。 嗯， 因为养生保健呢它不像比如说药物啊是立竿见影，但是往往它有的时候治标不治本，在急症的时候我们去用药物来控制改变症状啊缓解症状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你身体一旦恢复以后再加上适当的养生保健，对于你整个的身体恢复真的是非常有好处。 对，而且我们给到高血压的病人呢我们这个方案会不一样，比如说您血压特别高，有这种脑血管的问题，我们可能给到您的这个方案呢是抗纤维化的基础方案之上，我们或者是加上这个控制血脂的茶色素，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给您加上改善血瘀症状的脑血管问题的这个宋代名医亚翔的这个古老的一个方剂，这个时候呢让您的血压更平稳，脑血管更畅通。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您有什么方面的问题，您像我们采访的这一家人里面啊，妹妹是有这个脑梗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上控制血脂的茶色素，再加上我们控制脑血管病的血瘀症的宋代名医亚翔的这个古老的方剂，那么这个时候控制起来呢效果就会更好。就是说不同的人方案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越是方案个性化的程度越高，可能解决问题就更加的精准。 是的，我们千万不能够千人一方，我们要一人一方。但是一人一方的话呢，一定要是在充分了解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情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针对性。 对， 因此呢如果您想啊这个获得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可以呢来先做健康风险评估啊，有这方面需求的大家记住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预约，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朋友们啊，那么最近呢我们举行的这个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哈，如果您也想呢跟大家来共享来叙述您的健康故事的话呢也来报名啊。那我们的这个故事呢一旦被征用哈、被

那么人上了年龄以后啊，会有全身的动脉硬化，所以这个时候各个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会不充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他乏力呀、没劲儿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哎，所以说呢他们这一家人用了一个最基础的抗纤维化以后，您看每个人的症状都有不错的改善，实际这个呢是解决了一个全身的动脉硬化的一个问题。哎，那么我们在基础的这个抗纤维化方案之上，如果再能加上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比如说脑血管的病人，我们再加上雅祥，宋代名医雅祥的这个古老的这个方剂啊，以葛根、杜仲为主药，还有四味辅药这个方剂，或者是再加上茶色素，对吧？那么对于有肾方面的问题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加上这个残花，对吧？金残花、残花虫草这样的一个中药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方剂啊，来进行调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有骨病，那这个时候当然就要补充这种骨的营养素了。所以说不同的人，我们在这个抗纤维化的基础方案之上，再加上不同的这种健康管理方案，那么这个时候个性化的程度越高，对吧？那么可能效果就会越好。同时呢，您比如说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还会给到这个饮食调理的方案，对吧？一日三餐吃什么东西，量是多少，主食怎么来分餐，那么这个方案越精细，确切的这个程度越高，那么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收到的效果就越好。那么在这个之前，要达到这么科学、这么细致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给到听众朋友，那在这之前，我们对听众朋友的疾病的分析，对吧？健康风险的评估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哎，那么我们评估的越准确、越全面，可能我们给到的方案呢也会更加的全面和精确。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经过一个比较严格的执行以后啊，那么可能得到的效果呢会更加的好。 那实际上呢，不管是药品还是保健品还是保健食品啊，觉得一种药品能够包治百病，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真实不合理的。所以刚才咱们强调是一人一方，那么这一方也一定是在细致准确地了解他身体的状况、病情的状况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一个方案来。 对 啊，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哈这个得到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先要做健康风险评估。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预约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好，那下面呢又到了我们每天一提的时间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养生之道呢为大家提到的问题是什么？由贺准来提出吧。 赵老师，这个题目就是头晕、头疼、失眠和大脑缺血缺氧、脑动脉硬化有关系，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啊。大家呢赶快来回答。一个呢是可以上我们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的官方网站来进行回答也是可以的。另外呢直接拨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如果您答对了我们的问题5道题以上，都有可能呢获得幸运听众啊，将获得价值980元的健康产品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报名，8:30之后我们的拨打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